的轻松而已，那些力气只牵挂在意就可以，还是爱你。第一次我对自己感到无能为力，离开你是我一生最笨的选择，最糟糕的决定。 唱。

正好是我动情，我的心从来不觉得冷，像盏粉红色的灯，温柔的燃烧在夜里。想轻轻偷走我的吻，谁在操弄我的眼神？谁想轻轻偷走我的吻？趁着杯中酒意还有几分？谁想轻轻偷走我的吻？不想做个寂寞的人。谁想轻轻偷走我的吻？也许不用太认真。 张开怀抱，融化了我。你轻念指尖，揉碎了我。你孤懂风雨，卷走了我。你掀起。爱和恨，全由你操作。

听说你在学车。 对啊，北京公交驾校60余年国企驾校，小车大车摩托车都能选，我的朋友都是在这学的，口碑特别好。 我也要去，怎么报名？ 报名就打83701668，83701668。 比亚迪国庆中秋双节八天庆，火爆新款七座速 MAX 预定送好礼，置换高补贴，您惜购新车，售后更划算，续保更实惠，尽在北京任城比亚迪 4S 店，详询010-8931-7680。 叉和铃木邀您共享金秋聚会，叉和 Q25、Q35聚会外援，叉和铃木全系首付5000元开回家，还不动心吗？买车到金发，涿州市107国道西后段78号金发叉和 4S 店，抢购热线0312-366-6565，0312-366-6565。 6月26日。 6月26日，盛通郊区广场长阳体验店隆重开业。 慕斯、芝华士、喜临门、爱伊瑞斯、欧派、索菲亚、马可波罗、蒙娜丽莎、科勒、箭牌、恒杰、他他、圣象、德尔、特普利、瑞宝、松下、欧普、A.O. 史密斯、方太等几十家品牌进驻，为房山消费者打造高端消费主场，为您提供高品质的家居体验。盛通家居广场长阳体验店，恭候您的光临。地址：原长阳环岛东北侧，电话89358878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在心，共你不应结识，或会改写这半生。总意料，偏偏偶遇，爱极深。人遇上怎么要分？太多生死。自我封锁半生，只为爱上我的你。爱一次，痛一次，又再生。共你不应结。 死，或会改写这半生，总意料偏偏偶遇爱极深。 愿时光匆匆流去，我

知而为离情， 蔡琴带来的《明月千里寄相思》这首歌，印有很深的蔡琴的标签，但是呢，这首歌并不是她的原唱。你最熟悉的版本可能有凤飞飞或者是邓丽君，当然他们俩也不是原唱。小珍的音乐盒接下来呢是原野带来的歌，叫做《那一个》。这一首歌的字里行间都在讲述一个很凄美的爱情故事。 你说你经常独自去舞厅，摊开手心触摸宁夏的雨，闭上眼睛微笑着静静听。你说甜蜜是微妙的感应，我在想恒星之间的距离，相互吸引却又无法靠近，也许永远是很长的空隙。敢说永远的是回忆，或许我们是寂寞的两个恋人，之间的言语都不会说，你总是说相信能找到那一个，不用说太多，能听懂你的一个就够

苗，我是你的小小狗。我们都知道这首歌唱的是一个温暖的然后很忠心的男人，而且这首歌是很深入女人心的。后来呢，小军才知道啊，能这么了解女人需求的当然只有女人了。所以这一首歌我是一只小小狗的词是来自于阿牛的太太，像阿牛还有一首歌叫做飞，这个词也是来自于他，可见呢太太也是阿牛音乐上的好帮手了。接下来的老歌，但是你一定会觉得新鲜，因为这是五月天的离开地球表面，但是却收录在15年五月天的概念专辑女野当中，演唱的是 SHE。 丢掉手表，丢掉背包，翻丢老照，丢掉电视，丢电脑，丢掉大脑，再丢烦恼， 从啥大从啥小从啥都有人唱反调，恨得多爱得少，就像越跳越高，越跳越高，把地球甩掉， 手表，丢外套，丢掉背包，再丢老套，丢掉电视，丢电脑，丢掉大脑，再丢烦恼， 野心大胆子小，跳舞还要靠别人教， 恨得多爱得少， 爱得少， 五月天出道的第16年，所以总不按常理出牌，然后颠覆想象的他们呢，就推出了这样的一张专辑，叫做《女野 History with Mayday》。这一张专辑呢，收录了10首歌， 全部都是五月天16年来一些脍炙人口耳熟能详经典歌曲，光是曲目呢就已经超强大了。而更特别的是呢，这十首歌分别找来了全亚洲华语歌坛各占一席之地的十组女歌手，像林忆莲、梁静茹、 SHE 还有黄韵玲啊、徐佳莹、魏如萱、曲婉婷等等等等。所以这是一张很有意思的专辑，如果你喜欢五月天的歌，然后又喜欢这些女歌手的话，不妨来听一听咯。小镇的音乐盒，接下来听到的是陶喆《飞机场的十点半》。 十点半飞机快要到了，机场还是那么的拥挤，我喝了喝去可乐还是要剩一点，剩一点给你 Oh yeahAnd the one

长长的年。你最好做好准备，我没有打算停止一切。 想见而一点点觉